为光明星节，外国团体网站载文称颂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高贵革命生涯和业绩。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网站登出白头山全景图片，以白头山和金正日为题，载文强调领导者金正日的名字和业绩将与神圣的白头山同辉。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的基督教协会网站和全印度朝鲜友好协会网站分别以伟大的民族主义者金正日与世界等为题，载文称颂金正日同志，说他把朝鲜建设成为一个自主强国，为世界自主化事业做出了不灭的贡献。另外，委内瑞拉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协会以金正日阁下的诞生和世界等为题发行了公报，